纪念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发表不朽经典著作，切实贯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关于统一祖国的遗训20周年评赏式报告会8月3号在中央工人会馆举行。由党国家的负责干部、由党委员长、社会团体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评赏式劳动群众参加。会上报告人指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主体86年1997年8月4号发表这部不朽经典著作，把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所提出的统一祖国三项原则、全民族大团结十大纲领和建立高瞻民族联邦共和国方案归纳为祖国统一三大宪章，还全面指出了完成祖国统一事业方面的一系列任务、途径和原则问题。他的经典著作是一部不灭的丛书，全面概括了金日成同志的自主统一思想、路线和宝贵业绩，还对实现民族最大夙愿、祖国统一事业方面的一切问题做出了科学解答。报告人强调，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卓绝领导下，要为完成主体革命事业和实现祖国自主统一而努力奋斗。